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希望也是在一个早晨给大家带来就是开学的新气象啊。 好的。 因为9月1号是在我们的传统意义当中的一个开学日。 是的，今天是8月31号。啊 哦，今天是8月31号吗？ 今天是9月1号。 吴珊珊同学， 今天是9月1号吗？今天我只知道今天是中小学， 你就是属于 开学日，是不是？ 我跟你说，你就是属于那种，然后9月1号的时候，然后班上有一个小女孩没有来，然后大家就问说，哎，珊珊怎么没有来？然后第二天，然后你就跟大家说，哎，不好意思，我昨天记得好像是8月31号。 是哎，我真的觉得昨天是8月31号，我老觉得好像会提 前一天开学。对啊，昨天是8月31号啊，今天是9月1号啊。 好好好，不管怎么样，今天是中小学开学日，大家明显感觉到在北京的这个路上，好像交通压力大了一些， 大了很多， 开始堵车了，是不是？ 没错，你是属于记忆力差的选手，你是属于记忆力很棒，但是推断力完全错误的选手。 我觉得记忆力可能现在也需要再论证一下。 OK， 那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一个钟，对不对？ 哎，对，其实让人有一点点小小的痛心哈。咱们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清华大学有一个二校门，还有日晷，都是被游客刻了字的，而且那个二校门被刻的字特别的无厘头，皇上我来了，也是引起了很多热议。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非常的，哎呀， 气愤， 怎么能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具有标志性建筑物、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物上面刻字呢？是吧？ 不知，就人家不仅仅是在你们学校的校门上刻字，其实人家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刻字，对不 对？ 对， 感觉好像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这样的古文物遭受到这样的破坏。在清华大学的隔壁，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其实有一口大钟。大家如果去过北大的话，会知道那口大钟其实还挺有特点的。你知道我当时8年之前曾经在那个大钟底下 许过愿望吗？ 我没有许愿，我只是觉得钻进去很好笑，我没有碰触到它。但是我当时其实有点，我就觉得在那附近看了一眼，我想看看那个钟里面是什么样子。但其实当时我没有留意，然后我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一条资讯，就是这个古钟，然后内壁是被涂满了各种涂鸦的。就万万没有想到有很多人进去涂鸦， 感觉大家还挺手下留情的呀，没有在外面涂，是在里面涂。 的确是这个古钟的外观并没有刻画的痕迹啦，但是这个钟亭的入口处其实是贴有钟亭危险，小心落下，小心伤人，请勿触摸。我觉得我当年它其实并没有贴这样的一个这个字样呢哈。但是钟亭对面呢的确有一个摄像头，但是古钟的内壁却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因为从这个外观呢，你看到校钟内部的情况。对，这是一个校钟，就是当年还是燕京大学的时候，是用来敲钟，然后告诉大家上课啦，上课啦，这样 就大家都希望它坏掉的那个钟，对不对？ 不希望它坏掉，你可以不去上课，你这样就该敲就敲，好不好？ OK 啊， 它很难从外头看到内部的情况嘛，所以记者呢是把手机伸到校钟下面来拍照的，拍了一张照片，就会发现这个古钟的内壁啊，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被刻了字，字迹密密麻麻，大部分已经不可辨认了。但是相当一部分呢，留言是个与北大有关啊。从这个可辨认的字迹来看，有人会这样写：我要上北大啊。此外呢，还有人在钟内表达爱意，比如说某某某爱你一辈子，这样的刻字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记者还注意到钟内的刻字，除了就是中文之外呢，还有不少英文字母，甚至还发现了韩文字迹，就是中文、英文、韩文都有，各种各样的语种都会出现在这个古钟内壁上。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样在这样密密麻麻的字迹当中要把自己新刻的那些字迹要体现出来，对不对？ 当然不是。你觉得应该真的应该刻吗？都有点就是混淆了我的这个。 不应该刻，当然不应该刻， 因为这是一口古钟。这口钟的历史其实已经100多年了。这口大钟呢是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报时的钟，后来被用作燕京大学报时的校钟。钟身雕刻的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还有从海面喷薄而出的旭日，还有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大清国丙申年八月止。的确是，记者呢现在已经致电了北京大学校园综合治理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相关的情况还需要核实。就慢慢的，我们希望大家其实到了这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名校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古迹去游玩的时候，还是不要刻字啦。 所以 但是你其实从小就告诉我们不要刻字，对不对？ 我特别想问问，就比如说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愿意或者这么想刻字呢？ 留下痕迹吧，应该是。 就是什么鸟过留痕是吗？ 雁过留声。对不对？花落留痕，雁过留声。我看到了今天那点事儿来了，山山水水早，他说哎早，子恩哥哥的柠檬妹妹也来了，以后咱们应该直接叫他柠檬妹妹。小柠檬说山山姐姐水水哥哥早上好， 早 上好。 这个是子文的粉丝。 对的。还有孤独中旅行说，当年我去那个古中的时候肯定贴了不要靠近。我当年的确不懂事了，我靠近了那口大钟。 你知道吗珊珊，就是你发给我这条信息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说哇，北大还有一个古钟呢。 你没有看过吗？就那口很大很大的钟，在未名湖的西岸。 没有，没见过。 你是有多不爱校园？你都在哪一片活动啊？ 我一般在未名湖中央活动。 翅膀上是吗？我往和珅那老人家在石坊上淋雨听风。 OK， 那刚刚带来的呢是一条关于北大的古钟被刻字的消息啊。 就还是真的不要刻字了，呼吁大家，我是认真的。咱们小的时候，你看就那时候老说，比如说去长城的话，不要在长城上面留下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的字迹。同理，我觉得在哪儿都不要刻字，因为那不属于咱们的私人财产。对不对？但凡是别人的，哪怕是就是公共的更加不应该，但凡是别人的都不应该刻字。如果大家想刻的话，就在自己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身上刻吧。 就纹身是吗？ 纹身纹上自己的名字，经过他同意，这也算是爱的印记。其他的强烈， 经过他同意就不是一个性质了耶。比如说你在钟上写这个字儿，你经过钟的同意， 经过钟的 同 意也可以是吧？ 可以吗？我可以问他吗？ 你问吧。 钟你同意吗？我同意。 你今天很叛逆。 快停车快停车， 开学了，你 快停车。这里不是去幼儿园的路。 这个语境能不能考虑一下语境的合适不合适啊。兔子姑娘也来了，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那接下来呢还是一条关于校园的消息啊。就是最近呢陕西省教育厅是出台了一个规定，那它是对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的认定出了一个工作办法。那在其中呢是出现了这么一条，它指的就是说以下行为发生者可以考虑就是免除或者排除他是就是经济困难生的这样的资格。那比如说第一条就是家庭投资办企业，拥有豪华楼房和小汽车等。 这事还用说吗？我想问一下。他不是 工作办法总是要有的嘛，对不 对？ 对 的对的。 然后其中呢现在比较引发热议的是第四条，叫做在校外租房或者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 得去公益性网吧。 就是很多网友就指出了说比如说你怎么样来判定一个学生他是经常出入，比如说一个月5次算多还是10次算多呢？然后你又怎么来判断这个学生在网吧到底是做什么，万一人家是在做作业呢，对不对？ 这有点太强词夺理了吧。 Anyway 了，反正然后呢教育厅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他就说其实结合学校所在城市的物价水平、高校收入水平和学生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标准和资助档次，是首先根据各个学校的出台的相关规定来配合的。所以说他出的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要求。然后在界定这样的就是营业性网吧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到他是认为就是学生多半是为了去玩游戏，属于不必要的支出和消费。 你觉得合理吗？ 说实话吗？ 说实话。 说实话，我觉得合理。 说实话，我也觉得合理。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在讲说贫困的学生你就不能玩游戏。 对的。 是说你不要去网吧玩游戏。对对， 或者是经常出入， 对不对？ 你就会让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补贴应该给 更 有必要的 人，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吧。 你还有印象，就是当时你们班的，就类似于像这样的经济贫困生吗？ 有印象。 他们是不是真的都很刻苦？ 很用功， 是不是？ 就每天早上很早到教室。 你就感觉他们就是一定要奋发图强，然后有一天出人头地的感觉。 对，然后再给学校捐款。就感觉是这样的人生路径才比较合理。然后发表演讲， 现在我拿了你的钱， 我要报答。 在未来我一定要还回去。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故事。 以前我们班其实全班总共加起来就只有一个学生有就是获得这个经济贫困生的资格。因为就是我们是艺术生嘛，所以家里面的条件不算太差的。但其实就是也不就不算太好。但肯定也都不差。然后我就记得我们班的经济贫困生就是大家都很尊重他，反正就是也没有把他就是比如说另外的看待，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另外的看待，对不对？本来就。然后他就是真的是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羡慕他。因为就是所有学校对于我们专业这个年级的资助全都会在他一个人身上。因为别人没有资格领。然后他就是每年领的钱真的，我当时是国家奖学金都没有他领的多。 但是他是的确非常需要帮助的那种，对吗？ 对，他很刻苦。很刻苦，很刻苦。 可能的确是跟这个学校的具体的执行方法有关系。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分散一些。因为好像就一个年级不可能只有一个同学需要帮助嘛。 我们年级就只有我们一个班。所以就是 你学校是有多小？ 没有，我们学院很小了。播音学院很小。但 是 我其实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然后有一天大概是在大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买了一个索尼的就是照相机。然后那件事情其实我印象很深，然后同学之间就开始有一些议论的声音了。因为其实说实话，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虽然我们也自己在外边就是比如说工作打就赚点外快之类的，但是要买一个索尼的就是摄影机，就是那个照相机， 要接好几个火， 还是挺要下一个决心的。就如果家里面不是说砸一笔钱给你买的话。然后当时其实实际上我站的那一边，就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因为他首先就是学习工作努力，然后再其次就是你给他的比如说帮助和资助并不是为了一定要让他把苦日子过给大家看。 对， 就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有这样的实力去就是让自己稍微的生活上一个档次，同时他的家庭确实是困难，他也有资格去领这个。 是的， 那我们也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对不对？ 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你可能就是当时身边的人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意见嘛。但是其实去年有两则关于贫困身认定的问题和你这个案例有一点相似，你记不记得那两条新闻刷的还挺火的？一个是西安一个大四的学生小刘，按照规定可以申请6000元的一个助学金的生活补助，但是被学校以购买笔记本电脑不算贫困生为由不给发放这个助款。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一名贫困大学生，当时他的父母省吃俭用几个月给孩子买了一双打了4折的著名品牌的那个运动鞋。就因为这双鞋被学校取消了助学金。这两件事情当时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到底什么样才算是贫困生，怎么样才算是符合领取补助金的这样一个标准和要求。我们也可以自己根据这个情况去判断一下，其实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对吧？ 对， 跟这个学校的具体的这个执行方法是有关系的。不管怎么样，就还是希望学校能够综合的理智的考虑一下，把这笔补助金真正的分发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们，需要的同学们，让他们好好的能够过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好好的把精力放在学习上面。 对，但我和珊珊其实在今天早上也想说的就是，人家领了补助是因为真的客观上家庭条件困难，但是并不是说他在尊严或者是在生活的这个体面上就必须要低人一等。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他是打扮得很得体的一个人， 是的， 或者说你就正好碰到了一个两折的著名品牌运动鞋，就是比他平时比如说比我们平时看到的 价格其实差不多， 就差不多，为什么不可以穿呢？ 就是啊， 对不对？就不能因为别人领了贫困补助你就要觉得别人就必须要穿的就是怎么样。对不对？ 刚才柠檬妹妹特别可爱，说我真的去过网吧做设计作业。 因为网速快， 偶尔一次肯定还是合理的啦。对吧？那你可 肯定不会经常出入这种。 我觉得现在网吧的网速比基本上比所有的公司都要快。 对，因为它是专业上网的嘛。公司并不想让你上得很快，好不好？陌上花他说了，说自古寒门多才俊，从来纨绔少伟男。应该是，我觉得好像的确是寒门出贵子这五个字。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在的。虽然说前一段时间有篇文章叫做现在寒门再难出贵子了吗，刷的也挺火的，但是的确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在我们身边从小家庭条件可能不是很好的同学们，他学习的确有可能更用功一些，因为他更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是吧。兔子姑娘说，水水哥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我是学播音主持的。 你忘记了你的研究生吗？ 本科、他可能想问的是我们班只有一个贫困生的那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对，他本科是学播音主持的，然后中传的，然后在北大读了个研究生，然后又去英国读了个研究生。 对， 读了很久书。 读傻了的感觉是吗？ 没有， 然后 爱读书。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贫困生是通过学校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体制来发嘛，对不对？但其实现在在网上你要做一个公益，或者说大家想要去帮助特定的一群人，也变得越来越就是容易了。在前天你自己有没有花钱去买一幅那个爱心画然后把它晒出来？ 我没有。 你买了吗？ 我没有买，但 是 我看到很多朋友买了。 我买了，但是我没有晒，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把这种就跟风的东西发到朋友圈里。 我知道， 会比较影响就是你这种特立独行的形象。 我不想跟风。 但是那个你可以买了以后不转发的。 但是其实我是每个月都会做一个公益项目的，叫免费午餐啊，我是每个月都会给他捐钱的。 哦，真的吗？ 定期的， 定然后就捐多少每个月？ 一个孩子的一个月的午餐钱，就是一年大概下来就是一个孩子一年的午餐钱， 所以一天以20块钱， 我 先 想起来，因为它是定期去扣的。 OK， 这样， 那我们就以一顿午餐10块钱来算好了。那这样的话，一年你就要大概捐3650元。 一个孩子一年的就是午餐是3块钱，那个一天的午餐。 哇， 这个公益项目当中，它其实在贫困山区的很多孩子的午餐项目， 好， 而且还有一些政府的补助， 所以其实是1000多块钱一年。 对的， 哎，那干脆我加入你的行列 好 了。好 的呀，你直接在微信打开这个公益项目，就有一个免费午餐。 你知道就是1500万的这个爱心画的，就是捐赠总额，在一个早上迅速就搞定了。然后我看到数据是显示，今年上半年一共有4.6亿，就是4.6亿人。然后参加了公益行动，然后捐款达到了7.5亿。然后其中就是腾讯公益是最多的，它达到了3.3亿。然后紧随其后的是蚂蚁金服，达到2.1亿。然后淘宝公益是达到1.22亿。这两家公益，这三家公益机构是排名前三名。也差不多是BAT 当中的两个吧。A 和 T。然后在年龄当中，其实你知道在网上捐款是以90后为主的。然后 你知道这种小额的公益项目，刚才陌上花发也说了，这个有很多小额公益项目，像90后他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他拿不出大笔的说我要捐个10万、20万、几十万、上百万的。这种小额的公益项目刚刚好可以汇聚我们每个人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对， 然后 其实网络的这种募捐本质就是这样。 对的， 就比如说我1500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但是每个人捐1块钱，你只要凑够1500万个人就可以了。然后对于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平台基数大的用户基数大的这种平台来说，就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事儿。 是的， 然后年龄上男女上来说呢，是男生多过女生。 真的假的？ 男生53%，女生47%，就是他不完全统计。 这个数据我还蛮意外的。 然后排名前四的捐赠省份和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这四个省。还有直辖市， 就是大家的收入水平，平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 对，然后教育水平是大专及以上达到36%。然后其他63%。然后37%、38%的人不关注自己的资金的取向。然后剩下的呢31%的人呢关注过 自己资金的去向，然后30%的人呢是觉得看情况再说。 嗯，你知道那个腾讯公益为什么就是那个小朋友画廊为什么没有做吗？是因为就像我就属于那种不关注自己资金去向的人， 嗯， 所以我就会倾向于选择长期的我信任的，我知道他做的非常透明然后非常好的那种公益项目。 嗯， 然后那个小朋友画廊我当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因为我当时看到就是一张图片让我扫二维码，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验证这个整个的流水线，然后整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就没有参与，这是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 但其实说实话挺简单的，因为现在你在网上要发起一个活动的话，低门槛、易操作、可转发是三个很重要的特性。所以你进去其实就点击进去，然后长按二维码， 我知道， 然后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迅速的全都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这个活动它的起源，然后它的背景，然后我不知道它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就是我会希望我的钱既然捐出去了，这个公益项目就真的是切切实实的帮助到那些小朋友的。 对， 然后像这样买一幅画，其实我只是好，我买了一幅画，但是我不知道这些钱到底怎么去帮助那些自闭症的小朋友了，我会有这个疑惑，所以我想那我先不参与，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参与啊。首先这小朋友的画的确很好看， 对， 但后来我的确看到了一些争议，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公益的机构，有一些哈，不是指这个小朋友画廊，他们也会用自闭症的儿童做一些文章，他们会去那种学校让他们画画，而且就是成本很低，给他们一些什么纸笔啊、颜料啊，让他们画画，然后之后就是以很低的成本强行的收回来。我甚至看到一个故事，说那个小朋友觉得自己画得很可爱，然后不想交上去，然后那个主办机构还不同意啊，然后就拿去做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啊之类的。然后我会更希望我得到更多的信息，对一个公益项目有这样的了解。其实我觉得大家有公益的心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是觉得咱们应该对一个公益项目有充分的了解啊，知道这些它的公益的收入会落到实处，然后再去伸出这个援手，毕竟我们的援手是有限的嘛，伸出援手。 好，感谢认真山。 我很认真了，对这件事情 很认真，很认真，对公益再认真也不为过。好了，以上就是本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好的，送大家一首闪光少女的歌曲，一会儿见。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漫长的时光让颜色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都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眼睛肿了，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给我一些同情和安慰，以这个比如说关注来表达安慰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珊珊的旁边不停地看着珊珊在扒拉她的双眼皮的水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样一个我看着珊珊扒拉双眼皮的过程，好不好？ 点击关注哈，点击关注，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点击关注不仅可以看到两位主播，还可以看到女主播扒拉双眼皮是一件多么就是划得来的事儿，对不对？ 特别有趣。 那要提醒大家怎么样去关注我们呢？除了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每天早上肯定有很多在汽车里边的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给你们问个好。如果有的时候图片你看不到的话，没有关系，下面我要介绍你怎么样，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来看到我和珊珊呢。首先呢，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直播了。同时呢，您可以通过两个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渠道也是都能看到我们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除了看我们之外，一定要点击关注，好不好？不点击关注的朋友们 不是好朋友。但是我看到了三个朋友真的是人很好，就咱们俩就一直念叨点击关注之后，有个陕西乐众传媒连接173还有友情哥哥都关注了主播，谢谢，从此之后变成好朋友，好不好？上来就变成好朋友。那接下来是咱们翻滚朋友圈的内容了。 对， 陈哥哥的柠檬妹妹说，我是在床上睡眼惺忪看你们直播的朋友。那好，那就再给路上的、在车上的、然后在开车的、在地铁上的、在公交车上的、在床上的朋友们一起问个好了。 好，你们好， 大家早上好。 那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环节，那就是我们每一次都会引起非常热烈讨论的早餐环节。那今天呢，进入到了早餐的这个主题的倒数第二期啊，就第一季的倒数第二期。那同样带来的是五个国家的早餐，分别是爱沙尼亚的早餐、约旦的早餐、委内瑞拉的早餐、哥伦比亚的早餐、加拿大的早餐、 我觉得好像对大家有点太这个 有点遥远， 残忍，对不对？我觉得就谢谢果果关注了主播哈。这个兔子姑娘她躺在床上啊，柠檬妹妹躺在床上会不会太残忍了呀？躺在床上看早餐真的是特别的辛苦。纸笔画悲欢说，早上好，我回来了。欢迎，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很久没来了。 老朋友为什么好久不来了呀？能告诉我们吗？很伤心呢，但是看到你还是很开心。来吧，谢谢一飞关注了主播哈。来，咱们抓紧时间进入这个微微一笑五十国早餐第八个系列了吧？ 第九弹， 41国到45国。 对， 好， 45弹第41国到第45国， 那个国家的直播干活。 OK， 爱沙尼亚的早餐呢，其实实际上是用小 真的，稍等啊，水水。真的太逗了，有一个人一直在潜水，一说早餐他就出来了，你猜是谁？ 英文名达西吗？ No， 好，不是，是英文名，点餐的那位姑娘。Lisa 又出来点餐了。 每天早上我觉得好像都要用早餐来炸 Lisa。 就好像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早餐的环节都炸了群里面的很多吃货会忍不住冒泡，你知道吗？ 我看到了，还有嘎朵也在。 OK， 好，那爱沙尼亚的早餐呢是用小麦面包，然后涂上 就是那种凝乳，然后就是当地的那种就是奶酪吐司的感觉。 嗯， 就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面上的奶酪的配料也可以选用意大利的乳清干酪，或者是乳酪来进行代替。 哦，我喜欢，我觉得如果 哇咬下去真的完完全全就是一口的那种奶油和奶酪，然后再加这种小麦的感觉，有没有？ 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这种时候你会配咖啡，What do you like, madam? Breakfast tea. 为什么在爱沙尼亚要用英音呢？ Just a black tea, any sugar? I don't want sugar. Yes, just black tea, thank you. Okay, any hot drink? Here's my black tea. 我红茶在哪儿？在哪？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国外的 black tea 就是红茶，和我们国内讲的红茶不是一回事儿。 啊，是的 啊，不是一回事儿。 国外讲的红茶是什么样子？ 国外讲的红茶是那种就是基本上算黑茶。 嗯嗯，所以它叫 black tea 嘛。 对它叫 black tea、 嗯、 但是中国讲的红茶真的是红 色, 红色 或者是金黄色的茶、 嗯、 对不对、 嗯、那我知道了、嗯、你再问我一遍。 嗯， What would you drink, madam? Poor Poor tea. 这人真洋气，连普洱茶都知道。嗯，谢谢打朵关注了我们。刚才你妈妈没说、嗯、这段好像的确不适合贴，我都饿了。 嗯 但是刚才爱沙尼亚的这个早餐真的看起来很棒，因为爱沙尼亚其实很冷，然后他们很适合。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珊珊是去过爱沙尼亚，还待过一段时间，对不对？ 待过两周。 嗯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爱沙尼亚 很冷。 然后你吃过这个早餐吗？ 我没有吃，就早上都起不来，因为晚上都喝酒喝到很晚。然后我对爱沙尼亚的印象两个就是， 那爱沙尼亚的夜宵一般吃啥？ 夜店里随便吃两口嘛，主要是喝两口嘛。谁说一定要吃东西？酒精也是粮食，哈哈，酒是粮食精了，也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凭什么看不起啤酒，对吗？ 啤酒也是酒，啤酒也是酒啊。不嫌弃他。我对爱沙尼亚的印象有两个比较深刻，就第一个是那里很冷嘛，但是他们的警察很热情。然后那个警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去一个大学，我已经想不起来大学叫什么，可能是叫爱沙尼亚大学吧、嗯、就是那个 Skype 那个软件研发的那个高校。 okay, okay. 去参加活动，然后当时打不到车，嗯，我就在路上问了一辆，就是他有一辆警车，有几个警察叔叔警察哥哥特别特别帅气站在那里、嗯、我就问他们，我说我怎么去那个学校，他给我指了路之后，然后他看到我好像就是人生地不熟的，他说要不然我们送你过去吧，他们就开着警车送我去的地方，就是还挺热情挺负责任的啊。然后第二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里打车是非常需要守时的，有一回去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我就打了一辆 taxi， 然后我就准备下楼，但是我迟到了两分钟，然后那辆车就不见了。嗯，而且、 哎、 他就不见了，他不是，他没有等待时间。 你生活在爱沙尼亚，会不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都会不见啊？ 为什么不见啊？ 因为你这么没有时间观念的一个人。 可能会， 我觉得你应该永远都打不到车。 可能会哦。然后还有第三件事情， 除非你在路上招。 我一共有四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嗯、 然后第三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我打过一次黑车、嗯、可能是我永远打不到那种特别正规的出租车吧。然后有到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明就是在其他的国家也是有黑车的嘛。嗯，然后有五六个人，几个小伙伴一起，因为晚上的确打不到车了、嗯、然后就打了一辆黑车。那辆黑车我印象很深刻，是一辆就是小面包那种感觉、 嗯、 结果我们上了车之后，其实我们是通过正规的途径打的，就是好像没有那么正规、嗯、但是打了一辆这个不是很正规的车。上车之后发现他那个计费表、 嗯、 跳得飞速、 嗯、 你知道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往上翻，就是立马一欧两欧三欧四欧，就我们就立刻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是我一个女孩在国外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敢做出什么样的反抗举动、嗯、我可能就是认栽了，我就给了钱。但是当时有男生在，然后他们就很会义正言辞的去跟他们去争辩，然后立刻让他们停车，说你停车啊、 嗯 哦，然后我们就下车了，也没有付那笔费用。嗯， OK， 对的、哦、 嗯。 然后第四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的朋友很会玩，就一天晚上要串三四个夜店。就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呢，就喝两杯酒庆祝庆祝；如果今天天气太冷不好的话呢，就喝两杯酒安慰一下自己。然后就一天晚上根本就吃不到早餐。 对，这样是比较吃不到早餐了，而且这样其实比较希望有粥啊或者汤食之类的。 嗯，打朵说了说喜欢你们，哎，喜欢，谢谢，我们也喜欢你。 OK， 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吧 ，Lisa 要等不及了。 如果知道爱沙尼亚的早餐这么好吃的话，我可能就会早起了。 Okay, 爱沙尼亚是一，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哈，这是一。 好、嗯，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约旦的早餐。 嗯， 约旦的早餐呢是一个组合，它分别是浓缩的酸奶， 哇， 然后有沙拉三明治，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hummus 的东西。 那其实实际上呢，就是 humus 不是幽默吗？吃的好幽默， 就是 hummus 或者 humus， 反正就是一个单词了。 嗯， 就是它其实是通常配以橄榄油、羊肉、香肠、果酱和黄油，然后火鸡或者是牛肉熏香肠一起来使用的。 啊，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一碗东西里面有很多很多内容。 我给大家看一下瑞丹早餐有什么，有酸黄瓜， 嗯， 然后有一杯红茶，有一个这个面片， 嗯， 然后有一个焦溜丸子。 就这个丸子里边是配有橄榄油、羊肉香肠，然后有一些黄油，还有牛肉熏香肠等等。 关键是让我惊呆的是，这个约旦版的焦溜丸子，它竟然还有一颗星星， 好 是吗？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今天当我要介绍委内瑞拉早餐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肯定是珊珊最喜欢吃的早餐。 为什么？因为它是饺子吗？ 对，因为它是饺子。 好啊，韭菜盒子吗？这不就是韭菜盒子吗？ 对，委内瑞拉的早餐是用新鲜的奶酪、肉末，哦，或者是任何的蔬菜和豆类的组合食材填充的这种饺子。 嗯，好嘞， 对吧？ 这是三，这是饺子， 这是三， 这是盒子，其实，这长的是，这是大饺子。 我的火已经就是冒到这里了， 消消气， 冒到这里了， 好不好？但 就是请问一下，在北方人看来，盒子和饺子有什么区别？ 盒子比较大，你看看我真诚的眼睛， 我的火就整个已经冒到这儿了。 你是喷火龙吗？我看大家这个果果也说了，说看了好想吃啊，的确是这样子。柠檬妹妹说，大早上她吃的这么丰富，真的好吗？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早上的确应该吃的营养更加丰富一些。Lisa 出来了，说喜欢。 Lisa， 记住啊，现在我们讲了三个了，一二三，你可能已经勾选完毕了，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四五，好不好？ 好的， 听服务生把话说完。 嗯， 那接下来呢是哥伦比亚的早餐。 嗯， 那哥伦比亚的有一些地区的早餐呢，会选择让胃整天都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早餐的类型。 嗯， 所以说这种叫做昌瓜，就是类似吧。 哦， 的早餐就非常非常的流行，它是用牛奶、青葱和奶酪一同混合而成，而且是热的。 嗯，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水煮蛋，这还蛮适合早上吃的， 很适合，对不 对？ 对 吧？ 特别你想，你喝了很多酒， 嗯， 然后早上起来，然后这样的一碗汤既有营养，然后同时又很清淡，又能唤醒你的胃。 嗯，对的，这碗早餐还蛮适合中国人的，因为我们喜欢吃热的东西嘛，总喜欢一些汤汤水水的。我觉得刚才你问我盒子和饺子有什么区别，只有 Lisa 回答的最好。盒子不是水煮的。 所以盒子是要用煎的，对吗？ 盒子是炸的。 哦，炸的。 对的。将军说了，山山水水，好久不见，将军欢迎欢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呀？为什么将军你好久不来了呀？ 开学日大家都来报道一下。 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为什么好久不来了。还有蔡弟的瓜， 哇哦， 蔡弟的瓜也来了。他说盒子烙着吃，饺子煮着吃。 哎，很想你们哦， 很想。 有的时候其实对你们挺想念的。 你知道我和水水经常念叨，就我经常跟水水念叨，我说为什么蔡弟的瓜呀、将军啊，还有就是天哥呀，就好久不见了呢？大家都去哪了？大家是不爱我们了吗？我天天跟他说， 也没有天天了，我觉得天天是有点夸张。 我看到了好运来到了直播间。 Okay， 关注了主播，欢迎欢迎。 哎，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老朋友的小聚会，好不好？就是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过言的，然后后来就潜水了很久，然后你今天突然发现，哎，原来大家都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告诉我们一下你在好不好？ 好， 我想知道还有哪些老朋友也在。 啊，我知道了。 嗯。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嗯。 蔡弟的瓜说最近比较忙。纸笔画悲欢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嗯， 他说因为我们放假了，放假真的起不来。 啊， 今天开始不放假了， 所以开学季来了。 所以说咱俩是喜欢不放假的，对不对？因为咱们的朋友就会出现了。 对，所以我刚刚说的是对的呀。我说因为今天是9月1号，大家都报到了嘛。 对的，有道理，是来微微一笑报到了。我让娜说她一直都在，真的很感动。 一直都在。其实看到这么一直陪伴我们这么多，一直陪伴我们的朋友，我和珊珊其实早间真的很有动力， 开心了。 因为你们知道吗？早上起床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的， 不论是对谁， 如果是有人给我做早餐的话，我有可能还挺愿意起床的，起床吃两口再睡。但是我是起得来吃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已经找到一个人，你的任务呢是要把这个人变得会为你做早餐，对不对？ 好的，发给我。 我现在这个人 都还没有找到。 你努力呀、啊。 就是 two steps 两步、嗯、你已经实现第一步了好不好、嗯、你努力好不好、嗯、 果锅说稍等啊、嗯、果锅说经常看两位主播电视节目什么时候花椒说你们两个是夫妻吗不是我们说过好多遍了真的不是哦、嗯、柠檬妹妹说我是定了闹钟起来看的感动然后她还说了我是新朋友、嗯、的确是柠檬妹妹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新朋友哈蔡记的瓜之笔画悲欢Lisa 然后你们都多带她玩一玩好不好 OK 那我把最后一个早餐说完好不好、嗯、 好的、嗯 加纳的早餐、嗯、那我们知道加纳是一个非洲的国家然后呢在这里呢就是流行的早餐是以米饭为主料的然后加上豆类然后在所有的街道上都可以吃到它的这个、嗯、就是豆类制成的这酱然后盖米饭的这样的早餐 哦嗯好吧 所以不是你的菜对不对 不是我的菜、嗯、大早上为什么要吃盖浇饭啊只要是盖米饭、哎、 大早上为什么要吃盒子、啊、 在我这里、盒子好吃 OK 1,2,3,4,5 来大家投一下票再重复一下啊 对的 一号爱沙尼亚的奶酪小面包嗯二号约旦的这样一个酸奶沙拉加丸子的组合嗯三号是委内瑞拉的早餐饺子四号是哥伦比亚的这个蛋这个蛋汤、嗯、牛奶蛋汤加葱 嗯, 嗯然后第五个呢是加纳的这个豆类盖浇饭 嗯, 嗯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如果是今天的早餐在这五个当中选择的话呢你会想吃哪一个 我受到了一种感觉好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 Lisa 再也不是简单的点餐了 她说我不喜欢的有一太甜了爱沙尼亚的、嗯、四是哥伦比亚的那碗汤、嗯、他说吃不饱、嗯、五是加纳的说太油了、嗯、所以他今天选择的是二加三 好的好的好的嗯，那 Lisa 同学选择的是沙拉丸子加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Lisa 真的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因为 Lisa 她在打完不喜欢的理由之后果然又留了一条言说二加三很严谨的点了菜但是今天因为跟咱们熟了所以告诉咱们为什么不选其他几个然后兔子姑娘说她要选二 是吧 二是约旦的那个早餐、嗯、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会选一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奶酪面包看起来真的好好吃 啊、嗯，我也会选一耶我选一加三就是爱沙尼亚的奶酪面包因为看起来又真的很有那个饱足感和幸福感、嗯、 然后再加一点 long gin tea 要喝一点对还挺早上还挺舒服的然后再加点这个委内瑞拉的韭菜盒子、嗯、 再加一点韭菜盒子我觉得再加小小的一碗就是那个就是哥伦比亚的那个汤 嗯你知道那个那碗汤有人选哎 有人选 花椒用户0414175390你改个名吧大兄弟 我每一次念这种花椒用后面一串数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蠢因为真的念不顺你知道吧它那个数字真的就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嗯，我努力哈我再重新念一遍 好嗯， 花椒用户0414175390说了吃四号他要吃这个哥伦比亚这碗蛋汤 好嘞 吃五碗 好改了名就给您吃嘞 好像真的是的咱也没有啊好吧这是今天的早餐系列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没有吃早餐的话呢可以来吃两口哈刚才执笔画悲欢点歌了你猜点的是哪一首、 嗯、哪一首 你猜嘛大胆 不想上班 你怎么这么准呢、啊、你怎么知道啊 我们节目一共也没放过多少歌 亲爱的朋友们哈为什么老朋友们喜欢听这首歌呢是因为就是这首歌真的是 特别能够 说 出我们 的 心 情 对不对 咱们听一分钟、嗯、好 好、 嗯、满足执笔画悲欢的小小心愿 没问题 上班送给大家、嗯、马上回来 星期三早晨，沉沉的有点不想上班，楼下的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房东每天催我300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3天半。星期天的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300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有完蛋。我不想上班。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是我的老同学，每天催我三百遍，说哥们儿结婚礼金自己看着办。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一旦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是我老妈电话响了三百遍，说我要孙子你就自己看着办。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上的节目，陪伴大家微微一笑，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然后台领导听，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片花了？因为我们又是原创，对不对？ 嗯， 好吧，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新的开始能跟大家聊一件特别特别有这个新的意味的一件事情， 气象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 嗯，新气象，大家开始了新的一个月，新的下半年，算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日出一直是中国人民喜欢观看的一种自然景观。 就是手一定要这样是吗？ 中国的日出观看团在前不久刚刚举行的俄罗斯世界观看日出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你是怎么在中间憋住的呀？ 你知道这个是谁，对不对？ 这是谁？哦，是 曲苑杂谈啊。你们昨天不是有在聊吗？嗯，就是他永远都是这么说 的 呀。 嗯， 中国杂技团。刚在前不久在委内瑞拉举行的国际世界杂技锦标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下面 特别的亲切， 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既然中国观赏日出杂技团。 怎么看个日出还要学杂技吗？ 因为花儿要多吗？好吧，那说到日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出呢？在北京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适合看日出的，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北京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都有什么地方呢？不去太可惜了。 在同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要给我们推荐你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对不对？ 是的，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呢，给我扣个一；如果大家不在北京的话呢，也听一下哈。 嗯， 反正早晚会来北京玩的嘛。 对， 也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早上可以先去看个升旗。 嗯， 就看不了日出了，因为红旗是跟太阳同时升起的，可以第二天再去看个日出。嗯，在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看日出？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地方叫做灵山。 嗯， 北京灵山的主峰海拔是2303米，是北京的第一高峰，被称作北京的屋脊。在最高峰上看日出呢，带给人是一种波澜壮阔的这种雄伟的感受。 嗯， 那灵山的主景区山顶部是和缓上升的高山草甸，绿油油的草地给人带来一个绿色的世界。嗯，但山顶呢没有提供住宿的地方，可以选择居住在山腰处。山腰呢到山顶大概需要2个小时，所以可以在这个山顶扎营。你是不是不想去了？ 内心就啧了一下。不行，这种不行的。 不行是吧？ 哎，你想，我觉得看日出最重要的是一种随性，你不能把自己弄得太辛苦。 好吧， 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去要去看日出，我在拉萨的时候，然后在什么尼泊尔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看日出，我觉得都是一种很不好的体验。 很折腾是吗？ 就很折腾，就早上大概3:30-4点就要起床。 嗯， 然后呢你就要爬1个多小时，就黑黢黢的车。 嗯， 就是黑黢黢的山。 嗯，我觉得好像需要至少一次这样的体验，你就会知道，好，我不需要它了。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第二次我也受不了。 再多的日出再美也管不了。早上起得太早。 还没有睡饱，为什么要起来去看太阳公公笑？不行，我觉得我领导会批评我们。一次就好，要不要来第二次呢？但是我觉得好像这种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景色的确比较难得，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灵山的日出长这个样子。哎， 好吧，我愿意，嗯， 我愿意 起那么早， 是不是？万一比如说是一个好朋友说我要在某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刻在灵山山顶办婚礼，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需要这种就是特别， 我会建议一下，就是有没有必要这么折磨自己呢？ 很有意义啊，会记住嘛， 有意义， 一是两个画面，对不对？ 你知道，就是大概在上上个月左右，就是大概。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决定要自己起来，在我家窗台那儿看看日出。 突然决定的好。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大概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北京大概天儿四点多 就亮了， 嗯， 你知道四点多看着北京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超美。 是的， 我跟你说，就是我跟你讲一讲我在我家窗台上看日出的那个感受啊，就是一开始在黑暗当中，你会发现远处的云，会一点一点一点的亮起来，然后在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其实还都是黑的，因为它被云遮住，然后就是在远处的云全部是那种粉红色的絮状，然后就从远方向你扑过来，超美的。 你在你的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 对。 你家住几层？ 15层 啊，还可以， 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 就是你们家是有比较大的这个窗户的，刚好或者是面向东边，对不对？ 我们家刚好就是比较巧的，就是前面的那个遮挡物没有 啊， 因为前面都是矮房子，所以说就是比较幸运， 挺好的。 因为前面是外交区，外交使馆区嘛。 你知道我们家住在20层吗？ 我知道。 我们家其实周边也没有比我家更高的房子了，因为我家是最高的，虽然可能有一些高楼，但是是最高的，刚好也可以看到。但是问题在于我家的窗户比较小，就是我得够不着，你 就把脸贴上去看啊。 这样是吗？请问是这样吗？跟去灵山相比，好像也不比哪个更辛苦吧。 OK， 谢谢 Verona 分享了，主播拖家带口都来了，谢谢。 OK， 然后刚才咱们唱了那个歌之后，你知道有一个这个柠檬妹妹说，感觉好像珊珊姐傻了。 那珊珊姐傻的时候还有很多，那我们要不要抓紧时间给大家就是迅速的讲一讲这些地点啊？ 因为你刚才说了灵山觉得很折腾之后，我觉得下面我快速过一下吧，就是海坨山也可以，但是海坨山也是北京第二高峰，它的海拔也是2198.388米， 上面也没有住宿。 这上面没有写它到底上面可不可以住宿，但是应该也是的确需要去爬的啊。海坨山长这个样子，它的日出拍出来是这样子的， 好美， 是吧？也还挺好看的， 真的好美。 然后其实北京我挺喜欢雾灵山的，雾灵山其实稍微有点远，在密云嘛，人也可以自驾，也可以坐公交去。然后我上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去过雾灵山的，当时跟同学一起去，所以我觉得很美，而且还在那吃了烤全羊。雾灵山的日出呢，可能就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 因为很淡雅，是吗？ 对的，我们看一眼照片好不好？ 好， 雾灵山的日出，好的，没有照片。但是大家，因为我觉得雾灵山是可以玩的一个山，就它不是单独的爬上去，然后就结束了，然后还是一个可以稍微的有一些这个活动的这个一个景区，所以雾灵山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推荐的，蛮适合大家，成群结伙的一起去做团队建设 啊， 或者是素质拓展这样的活动，然后在北京还可以去门头沟的一座山，叫做妙峰山，是北京的名山之一，这是它的一个照片，妙峰山的玫瑰谷看到的日出， 好美， 好美，对不对？包括你如果想去长城上看日出的话也不错，在金山岭长城也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就是在长城看日出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另外的感觉吧。 哎，说实话， 就是有日出的感觉。 你知道吗？就是王爽，我和他搭档的有一期，他请了一个他的朋友，是在长城脚下开了一家客栈，然后开了一家民宿，然后设计的挺漂亮的。然后我都还在想，要不要约着你铮铮点子什么的，我们就找一个周末，然后就去长城那边住下来。 你有留他的微信吗？ 有， 是长城公社吗？ 不是长城， 他是另外一家民宿是吧？ 对，另外一家民宿。然后我就在想说，晚上打打牌，然后聊聊天，然后早上。可以早起看个日出，或者不睡。 你相信我们，我们已经上了年纪了。你以为我们是柠檬妹妹，还有兔子呀？咱们俩肯定是会睡的。然后再加上早上我们是肯定起不来看日出的，我们只能完成第一步啊。在那儿打打牌聊聊天。 OK， 但是已经很美好了，对吧？ 好了，以上就是翻滚朋友圈当中的内容。那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微微观世界，聊一聊开学季的话题。 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 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那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用年轻的声音和态度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是的，我是想让大家听听我的声音到底有多么年轻啊的珊珊。 我是想着今天就开学了，觉得很开心的水水。 真的呀？ 对啊，因为很多开学了以后才能回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可以在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和我们聊天了。 是的，很开心。 今天的微微观世界的话题就是开学季。 对的， 准确的说就是今天开学了。我们也是想和各位开学的朋友聊一聊你们的开学这一天的生活和对这个学期的一些想法。对不对？ 其实是今天不开学的朋友，包括我和水水都可以来回顾一下当时开学的时候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趣事。 对, 对， 没错。那同时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和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了，好不好？ 又回来了，花容月貌这四个字。我看到了新诗婷，我想你说箭头太远了。也希望你和新诗婷可以离得近一些。多么体贴的主播呀。来吧，咱们聊开学的话题。其实我觉得好像开学这件事情在咱们的人生当中出现过无数次，你想不上了十多年学吧。 对对对对，我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是按照我来算啊，就是12+4， 12年的小学，然后初中加高中， 然后加 四，算12年，4年本科， 然后加二， 然后2年研究生18， 然后再加一， 一年的英国研究生19，开过几次学，2次， 然后十 年开过2次， 对，然后19年，然后乘以二的话就是多少来着？ 不是38吗？ 是38吗？ 38有这么难算吗？云水， 天哪，云计算啊，珊珊， 19乘以2，哎。哎，你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像是我们处在这个计算机时代长大的小朋友很不习惯再去用自己的脑子算数，你知道吗？有一回就是我的好朋友圈圈，圈圈我们俩一起忘了聊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他需要算一个事情，他说39多少来着，我说27。 39这太夸张了，我刚刚那个好歹是2位数乘除。 给你鼓掌，给你鼓励，好不好？ 19乘2， 19乘2很好算的， 2位数， 嗯， 其实你不觉得十九乘二，你可以算二十乘二减去二吗？ 你刚刚就是菜鸡的瓜说，珊珊你是读了十二年的小学吗？十二年的小学， 十二年、嗯、 小学加初中加高中， 对的。 所以说对我来说，开学这件事情出现过38次。 是的，如果再算上幼儿园和 必须要算幼儿园，我觉得必须要算、幼儿园，怎么能不算呢？幼儿园也要开学呀、 对，也得开学。 怎么样，叫开幼稚吗？ 开园，开车，好不好？开学，开学，开学。嗯嗯，这里是去幼儿园的路，今天是去幼儿园的路。然后我觉得，其实好像的确是开学这件事情，在人生当中出现过太多次了。 嗯， 然后你会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开学吗？ 有。 嗯，哪几次印象很深刻呢？ 大学。 为什么？那个有记忆了，对吧？有独立的记忆了。 就是 somehow 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大学开学总是就是会晚一天。然后有 跟我一样把9月1号看成8月31号了，为什么会晚一天？ 就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就是开学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到学校，然后我就 什么叫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开学的时候你没有到学校，那就是你没有去、啊。 然后我印象当中有一次就是我在机场，就是我快要上飞机了，然后我小课老师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小课老师非常生气、说因为我们艺术生有小课的嘛，就是一个小课大概就只有10个人，他就说新学期的第一节小课你就不在、他说你在哪儿、就是艾楚一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是一个组的、然后他就说你在哪儿，我说我在机场啊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每一次 就你还有理了， 对，就这样呢。然后后来我回到学校以后碰到了我在大学超级喜欢的一个老师、然后就是那第一次课没有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缘分吧、然后就让我第二次课表现得特别谄媚、 第一次课没有在的 就是 缘分、 对，就是恨不得就是进了教室就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说我错了的那种感觉。 你到底有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第一次小课就不在呢？ 因为就是晚来了呀。 为什么晚来？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我忘记了，就是各种各样很奇妙的原因。 就怎么很奇妙、 我跟你说大学才奇妙呢。大学我们 就这样转移了话题是吗？ 我大学第一次开学很奇妙、就是我们是9月13号上课。 哎，为什么大家都记得这么清楚？我大学第一次开学是9月12号，只记得第一次， 对吧？ 再也不记得后面是几号开学。 后面我觉得就是3号，大概是在什么9月7号啊，9月15号什么的。 而且如果好像是你没有第一天有课的话，也不必要非要在开学日那天去，对吧？ 对， 是需要注册，好像可能几天之内都可以，哎、对不对？ 北大一般放暑假放多久啊？ 我不知道啊。放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 一个月， 这么少吗？ 我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中传一般是从7月初放到9月底， 两个月， 三个月，将近三个月，就每年中传的暑假有将近三个月。 在你们学校当老师好幸福啊！ 好幸福， 三个月太夸张了啦！ 真的，真的，真的， 我不相信。 我算过，就是大概就是你大概七月初左右的时候，你的基本上所有的考试都考完了。然后那时候就相当于你放假了嘛。然后一般我们的报到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10多，甚至9月20几号。 你知道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弄错日子。蔡姐的瓜给了一串字，他说我前两天给别人这样数日子来着，他说28号星期一，29号星期二，30号周一，31号周啊。 好像听起来也没有错，对不对？ 听起来还挺顺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会过迷糊嘛，所以你是因为这样迷迷糊糊的经常会错过开学的日子，是吧？ 对、 所以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来着？你说刚才说了开学， 然后我妈妈就买错了火车票。他本来要买的是快车，然后买成了慢车，坐了40多个小时。然后我到学校的时候，所有的师哥师姐和老师都认识我，他说啊，你就是云水吧？我在想说，哇，这学校真的好人性化，还会人脸识别，就是人和名才对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他们说，全班就你没到了，大伙儿都等你呢。 哎，你说到人脸识别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趣事哈、因为的确现在是开学季了嘛，在北京有所学校叫做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也是迎来了3000新生，他在昨天的时候呢正式迎新3554名新生入学报到，但是特别有趣的一点呢，他们简化了报到的流程，全面实行了数字化迎新，首次将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加入了迎新系统，在部分学院实行新生刷脸报到，听起来还挺酷的，对吧？刷脸报到， 我觉得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以后就没有办法 就是代替报到了， 打卡是吗？ 还有比如说上课签到啊什么的，就没有办法了呀。人脸识别这个，你说以前指纹吧，还能去搞一个什么胶套什么的，然后做起来也就几百块钱。 你认真的做过那个指纹胶套吗？ 我们学校有人做的，女生会做的， 就为了打卡， 为了早晨晨跑打卡， 晨跑打卡， 晨跑打卡很重要。 那我也愿意做，因为真的不想早起。 但是人脸识别， 但是我觉得人脸识别可能的确会慢慢的变成一个趋势。我前一周不是去杭州了吗？然后当时做一个活动，那个活动主办方跟我说，珊珊不好意思，到时候可能得麻烦你自己亲自办一下入住，但是费用我已经帮你交好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是人脸识别办理入住。 哇， 对，因为到了那个酒店之后，我就发现他的确放了一个人脸识别的那个机器，就我需要去刷脸才可以办理入住，就我的身份证登记的身份证号的这样的照片必须和我一样才行。但是你知道那个酒店大堂那个服务生跟我说，就因为有些女孩会化妆和不化妆差别挺大的，在身份证上和本人，然后出现过好几回刷不出来，就是识别不出来，最后特别尴尬，还要去派出所开证明才能办理入住。 天哪，什么酒店啊？就是类似于 在杭州所有的酒店都这样，似乎是 杭州已经实现这样的人脸识别要配对是吗？ 在杭州有很多开始办人脸识别这样的一个系统，因为可能的确是阿里在那里吧，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可能发展的会应用的比较广泛。 OK， 所以如果开学第一天就人脸识别的话，感觉这个日子会不好过哎。 但是不能够去，就别人帮你代替刷卡或者是签到，的确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 比如酒店人家不能帮你办理入住，也是一件很烦的事儿啊。 对的， 对不对？ 你就很想要帮我办理好，然后你就自己去了嘛。 对呀、 对吧？所以说，你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 但别人身份证他那个脸要刷呀， 他自己去嘛 就别人用别人的脸和别人的身份证全都统一好留给你办一张卡， 打房卡， 然后你就可以住，对吧？ 对，这是最方便。你要想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大明星，或者是领导， 黄晓明， 对吧？黄晓明，他让他自己去办入住，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吧。 我觉得明星最尴尬的应该是自己和身份证刷不匹配吧。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刚才的观点不代表立场的立场。 我没有指向，我觉得还蛮尴尬的。 应该会助理或者是经纪人帮他办好，然后他直接办理入住，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合理。 就一个人拿着五张卡，然后去办五张这个房卡的历史。也已经在杭州的大部分酒店不存在了，对不对？ 对的。 所以说科技真的是改变生活。 是的。慢慢的会发现开始改变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里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那么请问于沈同学，当时你都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开始让别人帮你刷卡然后或者是签到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应该还蛮有趣的。 就是开学了以后，对不对？ 对的呀、上课的时候，其实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上高中也没办法。 对，没有办法的。 就是大学的时候， 大 家还记得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开学的日子是哪天吗？ 可以告诉我们吗？我 是2008年的9月12号报道日，印象很深刻。 我是2008年的9月13号。 你9月14号去的对吧？ 对，我是9月13号的下午。我们报道的时间是9月11号至9月13号，就有三天的报道时间。 然后你选择了最后一天的，老师下班之后到达，对吧？ 对。都是因为我妈买错了车票嘛，我不是跟你说 了 吗？ 小事。 坐在火车上我就来气，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就是不能错得那么离谱。你说吧，我们就当时说我们要坐飞机，你不同意，你说我们要就是坐火车有感觉。就是 你妈妈也在是吗？ 我妈在呀、还有我大姨，他们俩送我到北京来上学嘛。家长都是要送的吧？ 要送，爸爸妈也送我。 如果不是特别近，就比如说你们家人出门坐公交一个小时就到你们学校 的 话，都是要送一送的，对不 对？ 对 的。 对啊，然后就是坐在火车上我就很来气，然后我妈更来气，我妈就说你给我来什么气，她说我自己买了错票我都还生气来不及呢。 自己真的很生气， 对吧？ 懊恼你知道吗？你们考不考虑在中途下车然后换个快车啊？ 然后当时我们坐地铁的时候还有在跑步，因为那个天快黑了你知道吗？ 着什么急呀？你说到了北京之后 天快黑了。 你知道 我又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在哪儿，因为我去读书之前没有去过中国传媒大学。 明白。而且中传其实地铁还是挺方便的，你只要地铁坐的时候到了高碑店站，不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站不就很近了嘛，是吧？可是进去之后 相比来说，我觉得我在北大的报道显得从容了不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首先对北京这个城市已经比较了解了，嗯嗯，然后再其次是觉得好像就是北大的那个就是开学季大家都还挺鲜肉的 啊。鲜肉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懵懂 啊。嗯，然后呢，就显得你成熟和从容了许多。 对， 这是一种就是培养出来的自信。 我觉得开学总是需要衬托的嘛，嗯， 是万事都需要衬托。 所以你开学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就发生过让你记忆很深呢？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慢慢开始理一下哈，我是在开学之前，其实在那个暑假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之下来看过一次学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他带了可能大概8-10个学生来吧，一个女老师，然后他带我们坐地铁，有一次就是那个地铁站还人还蛮多的，就八个学生都上去了，我们一回头发现老师在外头。好慌张啊，你知道吗？那第一次来北京觉得哇怎么办呀，看到老师冲我们挥手，下一站下车，好嘞，让我们到下一站下车去跟老师会合。然后笑什么呀，有这么好笑吗？ 有。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我印象是2008年的9月12号嘛，爸爸妈妈送，的确是那个时候父母会选择送大家，就是大家就是开学的时候父母会送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送到了之后，就是他们走的时候，在宿舍的走廊把我 你不要说这个，你说这个我马上哭给你看， 我看到你的眼眶已经湿了。 没有，因为其实我当时打了一个哈欠。 因为你知道就是爸爸和妈妈的表现方式还不太一样，妈妈就会抱着我，然后哎呀照顾好自己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开始就一直开始哭，这样，然后但是当时小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没心没肺的，就是会觉得哎呀别哭了，不就是上学嘛，马上就要回去了对吧，很快就过去了这种。 不会耶， 不会， 我觉得你家近吧。 哦，可能是因为我是山东人，我 家 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 就是不一样的。 对，我当时就想，哎呀，不要这样，好尴尬呀，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就是我爸爸会，他也不会跟我直接说话，他就背对着我，然后开始往外走，当时在走廊里，然后一个背影，你知道吗？就看偷偷的抹眼泪，然后觉得还挺，哎呀，就是离开父母，父母还真的会觉得很心疼，或者是很舍不得， 就是我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是我妈妈当时就带着我去个超市，就买那些什么盆儿啊、牙膏、牙刷什么的，就是因为就是她要、就是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嘛。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我中国传媒大学就北门那边有一个超市，然后从那个超市，然后就我就拿着盆儿，然后我们一路没有说话，因为从那个超市其实要走到我宿舍大概要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就一路我妈和我大姨就没有说话，因为他们当时也没有什么拖箱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妈就背了一个书包，就那个书包感觉还有点沉，那种背包客的感觉，就她一直喜欢营造自己是那种文艺女青年的那种， 挺好的，走天涯的那种感觉， 行走客的感觉， 仗剑走天涯。 然后就到了那个就是地铁站，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妈妈可能普遍都比较喜欢煽情，因为我爸没送我嘛，然后我妈就说了几句，就那种就是谁听了谁都会泪奔的话，就是首先她就告诉我，她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觉得自己孤独，她说就是妈妈永远都是和你在一起的，然后就再其次她就说你要努力要加油，然后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我是我妈妈在地铁站，然后呢中国传媒大学地铁站是一个天桥，然后我要从那个楼梯走下去， 是的， 然后我就一直不敢回头。 他没有送你进学校是吗？就是送到地铁站， 不是已经送进学校，然后 他 也帮我把床也铺好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办完了，他要走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不敢回头，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看着我，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一直看着我，就一直看到我就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他一直都在哭。 别哭了水水，你看你大眼睛里现在都是泪水。 来一个特写好不好？ 来一个特写，看看这个温柔的感性的男子。 对啊，所以开学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被迫成长的过程， 充满了感性，但是其实也充满了很多感动，你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新鲜，就各种还蛮复杂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印象很深刻的。你知道妈妈真的会戏很多，你知道就是我妈妈也是属于戏很多那种类型，我都没想到她戏这么多。你记不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刚才花椒用户 你妈妈的戏非常多， 妈妈戏很好 吧，你妈妈戏很多的。 花椒用户0206008008说水水是哪里的，水水是贵州的，然后我是山东枣庄的，她刚才也问了，然后她说山山水水真的很适合做夫妻，真的不适合好不好，我已经结婚了，然后你知道我婚礼的时候就是做那个就是跪拜的那个项目哈，就是新郎新娘敬茶穿着那个中式的衣服，然后当时那个婚礼司仪婚礼策划都已经跟那个我妈妈说好了，爸爸妈妈说这个到时候啊这个程序就简单一些， 新人跪下敬茶改口、嗯、然后呢父母就只需要把茶接过来喝一口再给他们放回去，然后给一个红包啊就可以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水水当时是我那个环节的主持人，然后水水说那下面请新娘给新娘母亲敬茶，哦是吧， 对 对， 请两位新人给 新娘母亲敬茶、 对母亲敬茶。 对，水水是贵州贵阳的。我回复一下刚才直播平台上的一个朋友的留言、 okay, 啊、 嗯、 然后说请两位新人给新娘母亲敬茶，然后我们就给妈妈敬茶。敬完茶之后她应该喝一口对吧，她没有喝，嗯，然后她也完全忘了给红包这个流程，她是这样的啊、哦、然后就开始抽泣，然后看着我点头说闺女长大了。 这个时候就传出了远方一个类似很像我的声音，但其实就是我的声音了、 就是、你。 我就说阿姨那要不要我们要表示一下，然后阿姨哭着说要的要的，然后我说阿姨那是不是我们应该给一个红包呢？ 还得提醒 一个仪式要能提醒到这一步、 对的， 说明他的戏是有多多。 我妈妈戏还蛮多的。我是这件事情才真切的发现我妈妈戏还蛮多的，你知道吧、 嗯、就是一张图片一个人一般是水就组成他 67%、 嗯、 你妈妈应该是戏占了 95% 是吧。哎呀好吧，这是一个你知道最近我看到了一个牡丹戏精的那个微博， 嗯、 大家有知道牡丹戏精这个博主吗？他其中模仿了一个角色叫做张囊囊， 嗯、 囊囔可能是他们关于一个阿姨的称呼，或者是李囊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就是妈妈。 Okay, okay, 嗯， 然后就戏特别多，也是妈妈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孩子放假回家，哎呀妈，进来了，婉儿，快快快坐，妈妈帮你拎，妈妈帮你拎，你喜欢吃什么呀，婉儿？来来来，给你做哈，你看这个是什么什么饺子哈，妈妈都给你选好了，妈妈都觉得特别好吃。你要吃点，哎呀，怎么能让你洗碗呢嘛？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快点歇一会儿啊，妈妈帮你洗啊。哎呦，阿姨打电话来了，快跟阿姨说句话哈。哎，阿姨啊，算了，孩子不想说。哎呦，你这新买的卡子可真好看了。你在哪买的了？哎呦，挂了。好了，阿姨再见哈。哎呦，娃，我告诉你，刚才阿姨买了个卡子，可好看了。我怎么模仿的这么像啊？模仿完之后怎么觉得像成这个样子？然后说，哎呦，娃，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了。然后妈妈晚上约了同学。嗯，好吧。哎呀。孩子长大了有朋友哈，去吧，妈妈在，妈妈没事儿，妈妈一个人在家没事儿，你去吧哈。送走的时候，哇，自己慢一点哈，不要担心妈妈啦。哎，算了妈，我还是别去了。哎，好嘞，妈，进来了，你想吃什么？妈妈帮你做了。就牡丹戏精的微博充分刻画了一个母亲的日常，就是戏的。日常特别逗。 但是说实话、哦、我觉得开学季对于很多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嗯、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对的， 你只有每一次要离开你所在的那个城市， 是的， 去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嗯、你才知道说我的开学意味着什么。 嗯， 对不对？ 对， 嗯，所以说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初中生和高中生， 其实是有一些的。 我觉得我们聊大学聊得很多，就想问，如果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同学，你们现在的开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初中和高中的开学，我觉得初一和高一都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 很烦， 我对我来说还挺好的。 我说除了初一和高一， 对， 因为初一高一你还觉得有 新鲜感，嗯， 然后看看班上有没有美女啊， 是的，帅哥， 有没有帅哥啊， 然后那个时候看看自己还想着我会不会被选为班长。 选不选班花啊，班草啊， 是，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扫除，我特别喜欢大扫除的经历，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就是所有的书都收起来，然后把所有的板凳都反着放在书桌上、 嗯、 啊，我就不用坐着学习，不用上课听课了、 嗯、 然后大家一起大扫除，然后那个教室里面会先扫地，然后再拿那个拖把就是铺满全教室的水， 嗯， 我就很喜欢整个水漫教室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再一排一排的拿着那个拖把往前推水， 嗯， 很好玩。然后教室之间可能还互相借一个水桶啊，这整个楼层就洋溢着那种生机的，就是创造的感觉。我很喜欢大扫除。 就我觉得，就开学的那一天，每一个人都是就是怎么说，非常踌躇满志的感觉。 是的， 这个学期我要拿第一。 嗯 嗯。就开学的这一天是有这样的振奋人心的效果的、嗯、 对的， 然后慢慢的随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嗯、就该干嘛干嘛。 哎， 上课看看小说呀什么之类的。 就九月一号是一个还挺重要的节点的。 是的，嗯，九月一号是一个很容易给人打鸡血的日子。其实好像，就是我是有一号综合症的嘛，一号还有周一综合症。但是我觉得像上高中和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已经就是可能还在高中阶段，只要不是高一的时候开学，都有一种，哎。这种感觉， 对， 而且因为那之前几天过得也不好，之前那几天一直在补作业，在努力的赶作业， 是。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微博，是一个小朋友，他是小学生，开学之前就是头一天晚上，然后就补作业都困成那样子了，你知道吧？然后会一直把头打在作业本上，还要再坚持补作业。如果我是这娃娃的妈妈，我就替他做了，让孩子去睡觉。 哎，说实话，如果我有孩子啊，以后就是。我应该就觉得说，如果你的假期作业没做完就没做完吧。 嗯， 我觉得我是要么我就自己帮你做了，或者我找个人帮你做，要么就跟你老师说，就是或者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就是作业确实做完了，但是弄丢了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暑假作业、寒假作业有什么意义呢？ 嗯。 就我就不明白了，我们的爸妈也他们没有做过暑假作业、寒假作业， 好像没有。 就是做过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的人都知道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嗯，好吧，你这会就会显得我有多心机了。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暑假作业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里面的题是什么样子的，而在于布置给孩子的任务，让他去完成。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会跟他按计划跟他商量好，我们在什么时候做完这个暑假作业，我会陪他一起做完。嗯，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你把暑假作业烧了，对不对？ 没有，我在给你的孩子点炷香。 呸，我真过分了。呸， 不是一炷香的时间啊，就每天你就是古代的人都会有那种，就是一炷香的时间你要干嘛，然后你就是这样的思路啊。 你不觉得这样还是蛮适合培养孩子的责任心的吗？还有他的计划程度。 我会给他布置一些他更喜欢的事情。 但是暑假作业是老师布置的呀，我不希望让孩子培养出就是他会对抗老师或者是对抗别人的这种意识，在小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会就是一辈子会找茬，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太乖了耶。 你哪里乖啊？你还好吧？ 真的有，我初 中、高中，你跟我小时候比，我肯定比你要乖一些。还说你高中也很乖， 很乖。 那倒是，我犹记得那张校长助理的照片。明天直播的时候当直播的头像，好不好？ 好，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我们今天聊的是今天开学啦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兔子姑娘说了，表示还要收拾行李。 是的，好像就是如果上大学的话，开学是需要收拾行李的。今天是九月一号，其实我很想知道，今天应该有很多人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要上学了，要开始上班了。 重要的一些 flag， 你今天立了什么 flag？ 就是我昨天晚上一直睡不着，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要开学了吧， 可能是因为要见到我了吧。因为一天没有见到我，心里难受，对不对？我懂了。 好，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要开学了的感觉。然后我昨天就在想说，天哪，2017年9月1号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日子。 到底有多特殊啊？ 是一个多么适合去插一个大大的 flag 立在那里。 是的，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重生的日子。 可以， 对不对？所以我昨天晚上还专门取出了自己尘封已久的日记本 、 然后发现我已经大概有四五个月都没有怎么写过日记了。上一次认真写日记还是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长长的洋洋洒洒的写下了一篇日记。 昨天晚上写了什么内容？ 日记。 那好吧。快乐的雨涵来了，那咱们就说了，甜美的珊珊，帅气的水水，上午好。我前两天看了胡适的日记，胡适的日记，7月10号 打牌， 7月11号打牌，7月12号打牌，7月13号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可以这么堕落？万万不可再这样消磨一直下去了，要开始好好的努力工作。 7月16号打牌。 伟人尚且如此，何必咱们呢？对不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告诉我们，今天是9月1号，在这样一个开学的日子里面，今天你开始了什么新的阶段呢？是开始上学了，还是要开始工作了呢？随时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那接下来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时段。 光阴的故事送给大家。 光阴的故事。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喜悦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要感谢一下快乐的雨涵，不仅跟我们问好，还分享了主播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想着今天要开学啦，9月1号又是一个可以插满 flag 的日子，就特别高兴的是谁 立下各种小目标。来吧，咱们提醒一下大家，这里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哈，微微一笑呢，大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这会儿你在开车的话呢，请把这个频率锁定到 FM982 或者是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如果是你有时间或者是有流量的话，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有几种收看的途径。首先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搜索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直播的情况，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谢谢。 刚才有一个朋友点击了陆宁谦，关注了主播，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微微笑是一个可以陪大家早上聊天的节目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哈。我们是一个日播的节目，可以不错过每一天的直播。也谢谢张小哲分享了主播。 那其实我昨天也是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一个老的钢笔的品牌。我觉得其实我想念出它的名字来，就是英雄钢笔。因为英雄钢笔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品牌了，它其实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或者是人群的记忆。就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梦想着自己有好几支英雄钢笔，对不对？ 对。 但你永远其实就只能有一支，因为家里面的家长就告诉你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钢笔，一支就足够了。 你知道其实今天很多朋友是要开学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这个开学的时候大家必须要带的东西。其实英雄钢笔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才会带的东西，对吧？ 初中吧， 初中 我记得小学你就要开始学钢笔字了。 对，上高中的时候都是会用那个中性笔。 对，那时候已经可以用中性笔了， 油笔。 那个笔写字快。 对，写字快， 因为考试不能用圆珠笔。 是的， 所以说就， 而且那个笔写得快，还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就是被印染的情况。因为钢笔还是出现过漏墨。所有的朋友，我想问一下哈，你的手曾经被染过一手墨水的，举手我看一下。一定是 有 的吧？ 有 的时候那个笔就是从中间那儿，就是那个笔拧开，然后是一个那个软皮套那种感觉，对吧？它用来兜墨水的。 我跟你说，就是喜欢转笔的人，更万万不能用钢笔。 刷。 我有一次。我有一次真的就是拿着钢笔，然后哗那么一刷， 然后你的白衬衣， 然后我自己也就还好，我看了一下周边， 一圈都是点点，是吗？这 个 I'm a fountain of love， 我感觉自己是个喷泉一样，爱的喷泉。 然后呢？ 然后你请问你怎么向周边的同学解释、啊、 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呀， 就是他们会彼此发现呢、啊、你的后背有东西，哎，你又秀又 忘了，可能太惨痛了吧 可能被打失忆了吧这些应该都是咱们小时候特别难忘的回忆哈，关于钢笔的这种回忆、嗯、但是的确英雄钢笔这件事情是有很多回忆的。其实除了钢笔很多文具店，我觉得那个小的时候就真的很喜欢去文具店，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 嗯、 现在已经很少去文具店了。你的笔都是怎么买啊？ 网上买， 对吧、嗯、直接 或者去特定的品牌， 嗯 嗯，就那种风格比较冷清一点的品牌， 我明白、 嗯、 或者是顺，对不对 你刚刚怎么就提到了这样的获得笔的主要方式呢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起一个外号叫顺王 顺笔王是吗？ 我跟你说，我觉得能顺的东西我都顺 出来不捡就算丢 干嘛自己买？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个脱口秀，然后那个脱口秀的那个女主持是这么说的，她说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达到一种层次，一种层次就是当有一张100元的钞票放在地上的时候、嗯、我可以像公主一样从她的身边路过 就不捡是吗？ 她说就 If there's a $10 note on the floor、I can walk by like a princess like a princess 是吗？像一个公主一样快乐的以韩语许下了一个小目标哈，她的九月目标是继续把我的连载的小说写下去，好棒，鼓励你， 鼓励你。 如果你有任何这个创作上的这个瓶颈的话，也可以跟我和水水来讨论一下了，反正我们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建议。 我可以啦， 可以的、 嗯、我可以 了。水水是他是就是对书真的还挺有研究的，包括对这个出版业也很有研究、 嗯、 所以说你可以跟他好好聊一下这个小说的套路。 然后珊珊对这本书可能就是未来就是能不能引起女性读者的一种兴趣来说呢、嗯、是有很重要的一个鉴别作用的。 我觉得是一个坑呢我在默默的听你说完，包括这是一个九月，而且是一个九月一号，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立小目标的日子。大家如果有什么目标的话，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目标 大目标， 开学日嘛，就是你这一年，其实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你的新的一年是从九月开始的、嗯、然后你知道对于所有的时尚杂志来说、嗯、每年的 September、就是每年的九月刊、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 要的 一刊。 为什么？ 因为在九月刊就是会赶上所有的就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一轮的换 明白了 换季，然后 比如说设计师出现新的系列，然后各种大秀开始了。 然后对于所有的画廊来说，九、月份是他们进入到就这一年的旺季的第一个月份。 因为夏天太热了，大家也不想逛画廊， 对，都去度假了。嗯，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秋天是个很适合活动的季节， 就是 不管是身体还是脑子。 你不觉得北京从九月份就开始全面进入它最美丽，然后最宜人，然后最舒服，最适合出去浪的这样的时段吗？ 有一篇文章叫做北京的秋天好像是、 嗯、 对不对？是不是老舍写的北京的秋天？ 故都的秋。 嗯哦， 就是 老舍写的秋天一定要住北 平。哦，那是郁达夫写的故都 的 秋。 哎、嗯，咱们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好不好？因为老舍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胡同串子嘛。 好啊， 就虽然是人民的艺术家，但是他的确写了一个秋天一定要住北平。 嗯 嗯，看看哈，他是这么写的：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的，苹果、梨、柿子、枣、葡萄，每样都有若干种。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嗯，所以他觉得北平一定要住秋天。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关于秋天的文章。好像就是水水和我都是蛮喜欢秋天这个季节。 我非常喜欢秋天，而且对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我觉得我的生日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因为我的生日是在十月底嘛，就基本上我的生日过了， 嗯， 北京就进入到， 因为离远嘛，只差一个字，好不好？就是隔一个星期多唱两个字，到十月25号的时候给你唱完整版。 好，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生日一过，北京就开始进入非常冷的季节了。 嗯， 所以九月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适合开学的日子。 明白了，那你能在节目里面立一个 flag 吗？设立一个你的大目标？ 我的大目标吗？我今年其实都有写在日记本上，哎，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和大家一起说。 真的吗？ 因为就是我觉得是一些就是比较个人的，就是那种表达方法。 有多个人啊？ 就是不能告诉别人的那种个人。 我又不是别人，你小点声说。 要不然我说出来， 会不会 要不然我说出来听听，然后你判断一下我应 不 应该说出来， 是不是 分说，好不好？ 好吧，大家如果有这个目标的话，或者是小心愿的话，可以在直播间里说出来。我觉得心愿和目标大声说出来有个特别好的作用，在于你自己知道自己大声说出去了，你要好像不努力的话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对，我觉得开学是这样。 快乐的雨涵说水水要脱单，这个也算是我新年的一个愿望吧。希望早日离开单身的行列， 单身界。 然后快乐的雨涵说他的那本书叫做住的梦，是这个意思吗？住的梦。 是的。 然后 看到王俊为主播添加了这个印象标签，好声音幽默，谢谢，第一次来到直播间，请点击关注。老沈是在住的梦当中写到秋婷一定要住北平，他是这么说的，那本书叫做住的梦。好吧，首先要脱单也谢谢大家的祝福哈。刚才这个柠檬妹妹还有执着都说了，我是被钢笔染过的。咱们继续回到这个怀旧的话题。 好， 以前开学的时候都带了什么样的东西呢？除了这个钢笔之外，其实去文具店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对不对？买各种各样的橡皮，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修改液是从修改液慢慢变成修改带的，对吧？ 修改那个时候叫刘德华。 为什么？ 就他那个刘德华嘛， 刘德华修改液吗？ 就流水的流 啊， 然后得到的得，然后滑冰的滑 啊， 叫刘德华修改液。 真的叫这个品牌吗？ 你没有用过吗？ 我用过修改液，我没有留意它的品牌叫什么。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文具店基本上都没有那种，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啊，就是你进一家文具店，简直了，就是 还蛮幸福的。 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两家那种文具店，会卖那种很好看的文具。然后就是每一次，我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要想把它买下来。 你说是本子还是笔？ 本子、笔、书包、橡皮、转笔刀、铅笔、钢笔，各种各样的笔， 是吧？ 各种各样的玩具，然后各种各样的文具盒，我超级喜欢文具盒这件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我就是个败家子儿。 你买了很多文具盒吗？ 我应该能有四五十个文具盒。 我的天哪，余音水，败家玩意儿。买那么多文具盒干啥？装啥呀？ 因为我爸爸特别宠我。然后呢，我爸爸就因为他见我见得少，我是跟我妈妈一起生活， 每次见你就给你买 一个文具盒，他每一次见我， 是吗？ 我就觉得我爸爸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我再大几岁 就好，文具盒天使， 因为再大几岁我就不买文具盒，我就开始买衣服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小。 然后就买文具盒，所以你攒了很多文具盒。 很多文具盒。 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的文具盒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花样。 而且开学大家不要都要用新东西吗？就开学应该要背新书包，用新的文具盒， 新气象的感觉。 对，然后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然后书也是新的，然后开始包书。 包书皮。是吧？就各种各样的什么挂历纸啊，各种各样的。对，那个时候书皮其实有啊，对，那时候书皮纸是那种，记得吗？就是成卷成卷的卖， 对， 就很像那种礼物包装纸， 对， 就去选，好像还是一块一块五一卷那个样子，然后开始大家一起包书皮。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会选很漂亮的书皮。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开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在气象上来说一定要先把气势拿出来， 是吧？ 就一定要先压住对方再说， 是新的。 对， 压住对方，然后转笔甩别人一身。这是一个套路动作。 就是这样的，你就要让老师知道说这个学期我说了算。就明天怎么样无所谓。开学这天戏要足，明白吧？ 好，表现出一副这个学期我要做出一些成绩的样子，是吧？ 就是为了开学这天假期也不能荒废着，夏天就要晒黑，冬天就要变白。 好吧，这个说到这种怀旧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那个电子文具，你记得吗？小的时候那种就是电脑课，慢慢开始有了电脑，然后咱们开始有很多电子的这种工具，比如说复读机。 对， 比如说电子词典，电子词典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打开之后跟电脑似的，然后开始查单词。 对， 其实好像真的会比那个英文的字典快吗？也不见得，就比那个纸质版的字典，如果纸质版的字典用的熟练的话，其实我觉得纸质版就会用的很好。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 电子 词典主要是为了玩困兽斗吧？ 现在我觉得零零后已经听不懂我们讲的电子词典是什么了， 嗯， 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也不可能再被销售了， 嗯 嗯，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就是 iPad 的按键版， iPad 小很多，应该就是 黑白的， 不如一个手掌大，对吧？就是小小的，可以查英文单词， 嗯， 简单的里面会置入一些，比如说什么英汉字典啊、牛津高阶字典啊等等的，哎。 而且高考的时候，你们也是可以使用计算器的，对不对？ 对，可以，数学可以使， 数学是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计算器， 使用计算器。 嗯， 而且好像有几道题就专门针对计算器的。 嗯 嗯 嗯，是吗？ 有吧？我记得。嗯， 好吧，这是关于一个怀旧的话题啊。咱们先来听半首歌曲，然后接下来聊这个开学还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呢？我们来听一首黑薄荷乐队的歌曲，一会儿见。学的日子了，我们去聊关于开学的话题。 对，其实现在每年到毕业和开学的时候，都会网上有很多就是各大名校的开学的讲话， 嗯， 和毕业的讲话。 对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名校在今年开学时候的校长讲话。 是的。 那率先我看到的是耶鲁大学的校长给他的2017届的新生做的一个演讲。 嗯。 那其实实际上在8月26号耶鲁大学官网上发布了校长彼得布洛维为新生的演讲的致辞， 嗯， 其实实际上他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那就是狐狸和刺猬。 狐狸和刺猬两种学习的方式是吧？ 两种知识分子的类型和两种思考的方式吧。 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叫做柏林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不算公共嘛，就知识分子，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说他觉得知识分子分成两类，一类叫做狡猾的狐狸，然后呢，一类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的刺猬，就是狐狸和刺猬。那其实实际上狐狸就是说你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像百科全书一样，知道怎么样去灵活的应。 应对，然后怎么样去巧妙的避开麻烦，迎接挑战。而刺猬就是它永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蜷成一个球。然后它就用这两个动物来代表两种知识分子。那一种知识分子呢是百科全书式的，然后灵活会变通。另外一种知识分子呢就是坚定，然后要与世界为敌。然后呢其实个人来说，柏林其实是更赞成一个知识分子尽量的要更多的拥有一种刺猬的精神， 是吧？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概括，叫做狐狸观天下之事，就会比较狡猾比较灵活一些，但刺猬是以一事观天下。 对， 就是他会狐狸是寻求广泛的知识的，但是刺猬是向内追寻世界的根本原则。所以说可能柏林会更赞同知识分子或者是求学者向刺猬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一下。 他更赞同的可能是内心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一种气节吧，我感觉。但是耶鲁的这位校长，他其实一直在演讲当中是希望大家要做一只狐狸。 为什么？ 他其实实际上表达的一点就是说，耶鲁他永远是以伟大的思想一起就是为伍的。所以说他希望学生能像狐狸一样去思考更广泛的问题。然后对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他在演讲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就是名人或者是说像这样的研究。然后呢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是泰特洛克，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做的一个对284个预测者。然后呢他发现说，其实很少有人会对未来的预言很准。但是有一类人其实有可能会成为预言家。就像狼人的预言家一样，就是狐狸。因为狐狸会首先拥有更广博的知识，再其次对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好奇。所以说他在这样一篇演讲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他说希望大家2021年，我好讨厌这个数字，2021届的学生，他们要2021年才毕业了。唉，好吧，我为你们来到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和感到自豪。弗兰克林、莫里、霍珀和其他许多的狐狸一样，你们将在广阔而且灵活的这样的方式当中学习，开拓思维，将学会谨慎的思考，怀疑简单的答案并获得知识。你们会接受磨练，学会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合作。用耶鲁的宣言来说，改善当今世界和未来，我知道你们会很高兴自己变成狐狸的。欢迎来到耶鲁。 改善当今世界和未来，我觉得是很多学校在开学典礼或者毕业典礼上面的时候给学生的一个期许。我觉得好像每个学校的都差不多，虽然可能说法各有不同，但是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要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和改变的。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一些自己的成绩。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开学的演讲，我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不算开学的演讲，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叫做与北大同行，就是回到中国的学校北京大学最近做了一个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系列活动。北大是1898年开始正式成立的嘛，就是叫北京大学。到明年就是120周年了，所以说有很多这个系列的活动。前段时间做了与北大同行大讲堂，邀请了北京大学的各种优秀的教授啊校友啊开始演讲。我对其中一个叫做董强的老师的演讲印象还挺深刻的。董强是法语系的教授，他是中法建交50年50人，然后是获得了法国的一个特别酷的一个院士是就是很难获得的那种，就是要挂一个才能进一个的那种院士啊。 怎么说呢，这院士那么血淋淋。前面没有人走，后面就没有人来，是这个意思吗？ OK， 很多珍惜的院士就是名额就是这样子，还是固定的嘛。 好， 然后董强老师在演讲的时候先说了自己的一幅作品，然后他一个诗歌作品。他先念出了这个诗歌作品当中写的字，是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子啊，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是跟酒有关的一首诗。叫做酒浑瓶中求，入夜忽开颜，为君歌一曲，忧苦自云散。一首古诗，但是这首古诗你查遍了中国所有的古诗词是没有的，为什么呢？这是一首法语诗是波德莱尔的诗，我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波德莱尔这首诗好像据说你法语水平不到一定的程度，你是根本就看不懂的。所以 他的诗翻译成中文也不怎么容易看得懂。 对，他经过了很多工序，先把它翻译成中文的白话文，然后再翻译成古体诗，然后再开始写成书法，然后再开始就是做这种宣传的工作等等等等。他最后就号召大家要做自己， 唯有自己才能完成的工作。嗯，要好好想想自己的独特价值，就什么事情除了我，别人可能就做不到我这个样子。所以他说，你可以把它称作事业，也可以叫做使命，可以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也可以是萨特所说的选择，可以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命定，或者是孟子所说的大任。总之无论如何，要做只有我们能够完成的工作。 嗯 嗯，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鼓励哈。那今天聊的是开学，刚才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两篇演讲，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就是开学报到的时候要收好这一份气象清单。因为比如说北方的孩子到南方读书，或者是南方的孩子到北方读书，总会遇到一些天气上的状况啊，可以提醒大家一下了。北方到南方，如果你是在北方出生长大到南方去读书的话，请记好这些关键词。嗯，潮呼呼，闷热，还有湿冷湿冷的，所以请做好自己的对策。比如说对策有什么呢？要做好通风、防潮、调呼吸、保暖这样的准备。那如果你是南方到北方的话，这个关键词就不同了，关键词是嗓子冒烟、上火了、又干又痒、风真大。这应该是水水的一个体验，它是从南方到北方来的，所以你的对策就是喝水、保湿和保暖。也希望大家无论是从南方到北方还是从北方到南方，离开家没有人照顾的时候，都可以过得更加的滋润一些。 今天是开学季， 是的， 开学季是一个适合把你的目标做成旗子然后插起来的日子。然后开学季呢也是你的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你知道最近其实我和我的朋友们有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整个人类的习俗，我们是认认真真的在发明一件事情，就是六七月份是整个人类整个就是变迁和变动的一个月份。就是因为六月七月，我那天还和我朋友一直在聊，说首先大学生毕业， 是的， 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就所有的学校都在毕业。然后所有接受教育的人要么是进入了更高阶段的教育、要么是离开学校来到社会、然后对于很多比如说金融工作者和很多比如说在职场的人来说，一般来说年后过完以后三到四个月是发年终奖的时候、发完年终奖基本上大概是在六月七月就 会请个年假，是吗？ 会请个年假或者准备跳槽。所以说其实人们是真正的有在很认真的在六月和七月八月这段时间去决定好自己下一段的时间的走向、然后并且做出改变。 要是这么说，咱们频率也是六月二十六号正式开播的。 对，然后大家都会普遍选择在九月份重新开始。所以其实九月对于人，就是我一直相信有一个理论，就是一个人你作为就是种族来说，你一定会受到大的这种磁场和大的这种环境的 影响和改变。 所以其实九月份真的是不管是说秋高气爽还是说你意气风发、是很适合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时候。 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崭新的九月。刚才柠檬妹妹提醒大家了，说如果你去北方，北方人到南方上学的话，还要提醒大家南方还有会飞的蟑螂。大家小心了，会飞的蟑螂。然后最后再次感谢快乐的雨涵，说提醒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博是活力982，微信公众账号是982魔力工厂。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来到花椒直播的平台，我们的账号是活力982。 同时要感谢这些老朋友，因为开学然后因为要早起也开始陪伴微微一笑。我和珊珊一直都非常非常期待，也感谢大家的陪伴，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 是的，那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微微一笑会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我们明天会聊到的还是艺术的话题。 明天再见啦，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面，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